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朱辉在读太学期间结识了朝廷重臣张堪，两个人相谈投机。张堪对朱辉的才学和人品非常赏识，又恰好是同乡，就有意提携他，却被朱辉婉言谢绝了。但是张堪一心把他当作知己，推心置腹地对朱辉说，你真是一个自持的人，值得信赖，我愿把身家和妻儿托付给你。面对张堪把他当作生死至交的话，朱辉心里非常的感动，却只是恭敬地回答说，岂敢岂敢。两个人挥手作别之后就失去联络了，再也没碰面。后来张堪死了，他为官清廉，死后也没什么遗产，家人的生活就窘迫起来了。朱辉知道以后就全力接济张堪的家人。后来朱辉的儿子朱岭对父亲的举动很不理解，就问他，我们以前没听说过你和张堪有什么深交，你为什么如此厚待他家的人呢？朱辉说，张堪生前曾对我有知己相托之言，我嘴上虽然未知可否，但心中已经答应了。那既然你们互为知己，为何常年不见往来呀？当初他身居高位，并不需要我的帮助，如今他离去了，家人生活得很不好，才需要我这个朋友出面帮忙啊。朱辉对于张堪的嘱托，在没有任何许诺的情况下自觉地去履行，这可以说是朋友之间守信用的一种更高的境界。所以后来还有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成语。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仓听说了朱辉的事迹，就想征召他，平时对他非常的恭敬有礼。正月初一的早晨，刘仓去朱辉家庆贺新年。按照旧例，少府要给予出行官宝币。当时因旧做父亲，显贵骄纵，他手下的小吏们也傲慢不守法令。刘仓坐在朝堂之上，更漏快要燃尽，可还没得到宝币呢，回头对左职官吏说，这件事怎么办？朱辉看见少府的主簿拿着币，就走上去骗他说，我经常听说宝币，但未曾看见过，请让我看看。主簿就把他交给了朱辉，朱辉回头招来令史就拿走了。主簿大吃一惊，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殷旧。殷旧说，朱先生是义士，不要再找那币了。主簿也就罢手了，招来朱辉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属官罢了，和蔺相如比怎么样？朱辉说了，我就是我，谁也不是，谁也不能代替我。也正是因为这样，到汉明帝刘庄时，由于佩服朱辉的胆略， 任命朱辉做了卫士令。但因为朱辉在做官吏的时候刚正不阿，常被上面官员记恨，担任官职时大多被人弹劾。后来刘庄只好把他调到下面去挂职锻炼，封他做临淮太守。朱辉在临淮任上做了许多惠民、为民、享民的大实事，受到那里人民的一致好评。当地有民谣曰：刚强自专南阳诸暨，官怕其威，民怀其惠。可是呢，树大招风，又过了几年，朱辉因为犯法而被免职。自从去了临淮太守一职之后，闭门居于乡野，穿粗布衣服，吃粗杂粮食，不和乡里人来往，乡里人讥讽他耿介。建初年间，南阳发生饥荒，朱辉把家里的1000多担粮食和所有财物拿来分给同宗亲友、故旧之交和贫穷老弱的人，乡里人又都向着他了。此时刘达把这位正直的朱辉请出山，任命为尚书令，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来打造自己的嫡系部队，二来压制住窦氏外戚势力。和朱辉同时被提拔的还有郑弘。郑弘字巨君，东汉山阴人，西汉首任西域都护郑吉从孙。郑弘的曾祖父本是齐国临淄人，官僚出身，官至蜀郡蜀国都尉。汉武帝时期，为了防止大户积聚力量谋反抗上，实行遣散大家族的办法。在这次遣散中，郑弘的曾祖父带着3个儿子迁到了山阴，并在这儿安家立业。长子郑吉，也就是郑弘的从祖，汉宣帝时官至西域都护，次子做过兖州刺史，小儿子曾被举孝廉，做过县吏。后汉书记载，郑弘少年时，传说会稽山的山南有一座白鹤山，此山为替仙人取剑的白鹤所化而成。有一天，郑弘在山中砍柴，拾得一支箭，不久有人前来寻找，郑弘就把这支箭还给了那个人，那个人十分感激，问郑弘需要什么。郑弘认出他是神仙，就请求说，老百姓经常因为弱邪气运柴难，希望能够晨吹南风，傍晚吹北风。后来就果然如此，弱邪气地区的风直到现在还是淡南暮北，依然如故，民间称誉为郑公风，又称乔风。这一段水路也因之而称为乔风境。当然了，这个传说并不足信，但反映了郑弘从小就有一颗为老百姓着想的心，这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郑弘长大以后，在乡里开始为老百姓办事。东汉时乡里设色夫一人，主理民间纷扰杂事，劝善惩恶，维护劳役，了解民间疾苦，赋税多少以及人品的好坏。郑弘官虽然不大，却办事公道，老百姓称颂他爱民如子。郡太守第五轮春天下乡例行劝人农桑、赈旧发掘时，见到郑弘后被他的事迹深深感动，就让郡都邮举荐郑弘为孝廉，从此他走上了仕宦之路。郑弘在平原相的职位上为官清廉，他到任后减租减息，减免赋税。农忙季节，他微服私访，调查民间疾苦，救济贫困农户。如果遇到天气大旱，就亲自随车求雨。有一回，郑弘在私访民情的时候，遇到成群白鹿携车而过，他特别惊奇， 就问随从主簿黄国：“白鹿出现是吉是凶？”黄国垂拜贺说：“从前三公大臣的中幡都装饰着鹿的图案，将来您必将成为朝中宰相。”永平十二年，在楚王刘英一案中，郑弘的老师兼同乡河东太守焦旷因被诬告而牵连下狱。焦旷关在洛阳诏狱一年多，受尽了酷刑，奄奄一息。焦旷的门生虽然不少，闻讯后却几乎没有一人敢来探监。与之相反，他们为了避免株连，纷纷改名换姓以逃其祸。郑弘闻讯之后，头里边顶着铁锹，只身来到北宫门外，跪捧状子给焦旷喊冤。这个时候的刘庄也幡然醒悟，下诏赦免焦旷的家属。冤屈得身之后，焦旷已经死在了狱中。郑弘为焦旷办了一场体面的丧事，并亲自送焦旷的妻子儿女回乡。这个事儿传开之后，郑弘的义举闻名天下，人们都说郑巨君真乃义士也。永平十四年夏天，在楚王一案了结之后，刘庄有些后悔了。为了安抚人心，他把郑弘提拔为邹县县令。刘庄去世前不久，又把郑弘拔擢为淮阳太守。刘达继位之后，郑弘的官职是大司农。郑弘没有让刘达失望，到任后不久，就向刘达提出了一个利国利民的建议：从北向南修一条到零陵、贵阳二郡的高速公路，一来可以加强对南方诸郡的控制，二来可以提高运输物品的能力。要知道，当时岭南一带还处于蛮夷之地，多年来只有水路没有陆路可走，水上时常出现浪打浪的局面，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因此经常发生舟覆人亡的人间惨剧。沉重的运输负担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胶州、会稽两地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郑弘是会稽人，虽然常年漂泊在外，但对家乡的情况却了如指掌，深有体会和感触。刘达很快批准了，随着零陵、贵阳二郡的高速公路打通，从交趾到内地的道路畅通无阻，成为了加强南北经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建初八年时，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旱灾，结果很多地方的庄稼颗粒无收，出现了很多的灾民。是啊，食不果腹，不流浪不行啊。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郑弘来了个两步走，一边忙着赈济灾民安抚百姓，一边上书建议免除重灾区的进贡，减轻徭役开支，成立红十字会等民间互助机构，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刘达再一次采纳了郑弘的建议，很快天下恢复了太平。据不完全统计，郑弘在大司农任上干了仅仅两年，就为国家节省了亿万经费。看样呢，他还真是抓农业建设的好手。随着第五轮的离世，刘达心里懊悔之余，想到了郑弘。郑弘是第五轮重点推荐和培养的人，而且在大司农任的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岗位上成绩突出。建初元年，郑弘被任命为尚书令，刘达想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第五轮的愧意。一跃成为三公之首的郑弘，除了受宠若惊之外，还是一贯的谦虚谨慎。据说 有一次刘达因为改元在殿中摆宴庆贺，在入席之前，郑弘见了司徒桓宇等老前辈，躬身行礼，态度恭敬，犹如下属夜间上司一般。经过再三礼让，郑弘才面红耳赤的勉强地坐上了首席。郑弘礼让尊老的故事也成为传颂千秋的美谈。事实证明，刘达打造的朱辉和郑弘双子星座没让他失望，两个人加强了对窦宪的监管和弹劾，尤其是郑弘屡次上书指出侍中窦宪的权势太盛，言辞极具苦心而又恳切。随即他把手中的屠龙刀对准了窦宪的党羽尚书张林和洛阳令杨光，理由是贪赃枉法，行为残暴。其实就在刘达打造自己嫡系的时候，窦宪也没闲着，极力地打造着他窦氏的势力。尚书张林和洛阳令杨光兄弟就是他倾力打造的对象。郑弘眼看直接弹劾窦宪效果不好，决定改变策略，先减其羽翼。应该说郑弘的策略是好的，可问题是郑弘呢，还是小看或者说是低估了窦宪的实力。他的羽翼不单是张林兄弟，而是在朝中遍地开花。因为他的弹劾书送到官吏手上，而这个官吏却是杨光的旧交。接下来简单了，此人马上通知杨光，杨光又报告了窦宪，一层告一级。窦宪也不是吃素的，马上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弹劾郑弘，身为重臣泄露机密。郑弘的弹劾半途被截了，窦宪的弹劾又咄咄逼人。此时的窦皇后又是花开正艳，如日中天。刘达没办法，只好装模作样地对郑弘进行了询问和责问，并且象征性地做出处罚，没收郑弘的印信绶带。按理说郑弘应该明白刘达的良苦用心，虚心接受才对，可是呢，郑弘是属于一根筋的人，他认为印信绶带被没收那是一种侮辱，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马上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理由是年龄大了，不能胜任现有工作。刘达当初已经把周瑜放走了，这时候自然不会放郑弘了，他直接批了三个字，不同意。已经铁了心寒了胆要走人的郑弘自然失望，失望之余居然病了，这一病病得还不轻，很快就病入膏肓。心病还得心药医呀，刘达尽管让御医进行全力治疗，但他不知道真正能治好郑弘病的唯有他一人而已。可惜刘达不知道，他没能化解郑弘心里的千千结。郑弘在生命落幕之前还对刘达下了最后一道猛药，上书一共有三句话：一是窦宪是个大奸大恶之徒，二是陛下不能被奸臣迷失了双眼，三是希望陛下能及时除掉奸臣。刘达看到奏书之后是泪如雨下，赶紧去郑家见他最后一面，郑弘却已经带着无尽的遗憾溘然长逝。好在呀，郑弘走了，又来了一个围标，这才渐渐抚平了刘达心中的内疚。围标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他广学博闻，被世人雅称为儒宗。建武末年举孝廉科为郎中，因病免职以后回故里收徒受学，微标安贫乐道，淡于仕途的品行 受到关中众儒士的敬仰。汉明帝刘庄时期曾先后做过谒者、魏军太守、左中郎将等职。建初七年十月，刘达西巡长安，韦彪以代理太常之职随驾西行，被多次召去询问关中地区的典故旧事、礼仪风俗。回京师以后，韦彪做了大鸿胪。公元85年，刘达提升韦彪为司徒。韦彪看到自光武帝、明帝之后，选制官员，多任用那些为政科研的人，于是他借故气候反常，上书谏道：时令反常，是因为郡国多用严刑峻法，而且地方颗粒多不顾时令季节办事所致。农人急于物而颗粒夺其食，复发充长调而贪利割其财，这是国家的大患，要使百姓务其本，必先除去贪官酷吏，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政府枢要之地尚书台。尚书的人选就极为重要，应选用担任过州郡官职、有才能声望的人，而不宜用没有实干经验的郎官。其实韦彪的人才政策建议含沙射影的另一层意思是要加强对窦氏外戚的监管力度和约束能力。这样一来，窦家想提拔个人，那就难上加难了。这才是我要的建议啊！刘达很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这样，韬光养晦的刘达极力打造的朱辉、郑弘、韦彪等人，又是和稀泥，又是拍板砖，让窦氏外戚心有戚戚然，原本嚣张的态势被打压下去了，并由此转入了秘密活动。窦氏外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陷入了低谷。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宫中传来一个令人意外和吃惊的消息：刘达驾崩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公元88年正月，东汉章帝刘达在章德前殿驾崩。表面上说是病逝了，实际上一是女人多，身体吃不消了；二是身边的小人多，经常被人暗算；三是被国事拖垮了身体，享年31岁。19岁登基，在位13年。留下遗言了，不要在墓地修建祠庙寝殿，一切按照先帝之制。他有什么样的功绩呢？汉章帝刘达统治时代是东汉皇朝臻于富强的极盛时期，他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而且在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基础上， 张帝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经营，通过用兵使得西域重新称藩于汉。他和汉明帝统治时期被史学家称为明章盛世。他死得太早了，带走了两汉四百年间最后的盛世，开启了东汉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的黑暗时代。大汉朝的黄金岁月也一去不返。因为汉章帝刘达以后的历代皇帝都是幼主即位，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母后临朝，随之而来的就是外戚专权。就在这外戚宦官此起彼伏的明争暗斗当中，东汉的朝政逐渐败坏下去了。人间一个个轮回，到头来都是一样的，循环着不同的人，相同的故事，留下的传说，背后其实都不过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伤，不能遗忘。十几年前，十几年后，如初见的回眸和雨雪混合在一起，模糊不清。刘达匆匆地走了，他挥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只有十岁的太子刘肇挥了挥鼻涕，不曾留下半滴眼泪，开始他的皇帝之旅，一跃成为东汉和帝。而窦皇后呢，理所当然地坐上了皇太后的宝座，从此处理政务的大权就落到了她的手上，叫做摄政。窦太后临朝摄政，窦氏外戚势力再度卷土而来。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入宫主持机要，并负责向宫外宣布传达太后的命令。此后窦笃出任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同为中常侍，窦家兄弟全都在接近皇帝皇太后的显要位置上，窦家的狐朋狗友也都回来了，当真验证了那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特别是窦氏外戚势力的带头大哥窦宪，刘达在的时候就敢强占沁水公主的园林，现在刘达这个绊脚石不在了，窦太后集朝中大权于一身，他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开始复仇了，而且变本加厉。眼看窦氏外戚目空一切，无法无天，这时候窦宪的党羽以委婉的口气对窦宪进行了劝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窦宪的这个党羽叫崔殷，字伯廷，涿郡安平人，13岁能通晓诗经、易经、春秋，博学而有大才。崔殷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会写文章，这种人才据说上百年才能出一个。正如崔殷自己后来所写的《四旬颂》中的诗句：众多无穷，各有所得，彼采其花，我收其实，是一样的。崔殷年轻时游历到太学，和班固、傅毅齐名，常以钻研典籍为业，不安做官之事。当时有人讥笑他太玄静，以后会有名无实。元和元年，崔殷同鲁国人孔熙互相切磋，谈论汉武帝刘彻时说：孝武皇帝刚做天子的时候，能够尊崇信奉圣贤之道，可过了五六年，就认为自己已经胜过文帝、景帝时期了，而后就任凭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忘了从前的善政。谁知这两个人对先帝的议论被隔壁房间的大学生梁玉听见了。梁玉为了前途着想，便上书告发崔殷、孔熙诽谤先皇帝，实际是在讽刺讥评当朝时政。这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啊，收到告状信的部门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个案子交给主管的官员去审理。 眼看东窗事发了，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崔英就主动前往办案的官员处承认错误，接受审查询问，以图从轻处理。对此呢，孔熙却不磕同，他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于是直接向刘达上书为自己辩解。他的奏章虽然不长，但以自问自答的方案从三层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什么叫诽谤？以不实之词毁人。引用的格言是，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资诽谤，大者祸患灭害死亡及其身。凡称之为诽谤的事儿，是指实际上没有这个事儿，而是虚构加以污蔑的。至于像孝武皇帝，其政治的好坏已经明白地记载于汉史之中，就像日月一样坦荡。而臣下所议论的都是史书上记载叙述的事实，不是凭空虚构的诽谤。第二是诽谤什么？答曰愿望。引用格言是，国家空虚，天子之兵四至，众数诽谤，诸侯不遇。凡是为皇帝的，是好是坏，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所治理的社会优劣摆在那儿，所以不能以此来惩罚诛杀人。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错，而对百姓的德政和恩泽却增加了很多，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臣下为何独要借古讽今呢？假使臣下真有什么对朝政的批评，如果批评的对，那就应当改过，就算是批评的不当，也应该包含宽容，又何罪之有呢？陛下不去研究治国大略，不去为自己做深远的计划，只是大搞个人忌讳，来使自己心意畅快。臣等受诛，死就死了，环顾天下之人，必将会因为此事反噬反思，而改变想法，会以此事来窥探陛下的心思。从此以后，就是看见不对的、不可为的事，终将没有人再说话了。齐桓公能亲自揭露其先君的过错，以问计于管仲，然后使群臣能尽心尽意。而如今陛下却想为时代之前的武帝来避讳很远的事实，岂不是与齐桓公的做法不同吗？第三是如何避免诽谤？答曰进谏。引用格言，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事，纵自行诛，退诽谤之人，杀执谏之事。臣恐怕负责审查的官员不问是非曲直来构陷臣下，使臣含恨蒙冤而不能自辩，这必将会使后世议论历史之人随意用此事拿陛下来打比方，这也是无法让子孙来掩饰的一件事。现在臣恭谨地前往宫阙，伏在丹下等待重诛。刘达看到这份奏章以后，立刻下诏停职审问，并任命孔熙为兰台令史。刘达看重的就是孔熙的自辩能力，这样的人才用来对付窦宪应该是不错的材料。于是刘达不乏反而重用孔熙，而主动自首的崔英最终也无罪释放，但关键时刻却是窦宪帮了他一把，从此崔英就倒向了窦宪的怀抱。据说崔英第一次拜见窦宪的时候，窦宪一听说崔英来了，慌慌张张拖着鞋子到门口迎接，代为上宾。那句成语洗履迎门就是从这儿来的，源于感动，崔英投靠在窦宪门下，做了窦宪的门客。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向力令智昏的窦宪， 对于崔寅的劝诫却从善如流。窦宪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自己需要培养一个枪手，关键时刻能替自己做一下挡箭牌。很快，窦宪把目光瞄准在了邓彪身上。说起邓彪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说起他的宗族人东汉开国元勋邓禹，大家就耳熟能详了。邓禹的父亲邓翰，中兴初期因为功劳封为冕侯，官做到了渤海太守。邓彪年轻的时候注重励志，修孝行，父亲邓翰死后，邓彪发扬品德，把封国让给同父异母的弟弟邓京凤。显宗刘庄认为他品节高尚，下诏拜为州郡官，后来升迁到公府，五迁贵阳太守。永平十七年，招入做太仆。数年以后，死了后母，因病告辞回家，诏书赐他用光禄大夫行服，服毕拜为奉车都尉，后升为大司农。几个月之后，邓彪带鲍玉出任太尉，可是，在太尉的位置上，邓彪干得并不顺心，并不如意，朝中大权被第五伦等人长期把持，再加上他属于无党无派的自由人士，因此很孤立。四年以后，他向刘达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因病无法胜任现有职务。结果刘达的批复是，有病养好病就是，辞职干嘛呀？邓彪接下来接二连三地打辞职报告，直到公元84年，刘达终于批准邓彪的辞呈，赐钱30万，让他告老还乡。因此呢，说得再直白一点，其实邓彪属于怀才不遇的那种才人。而窦宪慧眼相中邓彪，有两个原因。一是威望高，二是人品好，拉他入伙显然是为自己增长人气，把自己伪装成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再说了，你不是怀才不遇吗？我马上就让你飞黄腾达。在窦宪的支持下，公元88年，窦太后下诏，把在家休养了四年之久的邓彪任命为太傅，赐爵为关内侯，主管尚书机要，百官各同几职，听命于太傅。接下来的事情，邓彪身居太傅之高位，却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于是乎，在他的遮护之下，窦宪要想干大事的时候，就会事先把风声透露给邓彪，然后由邓彪负责跟窦太后进行沟通。这样通过枪手邓彪的运作之后，窦宪什么无法无天、偷鸡摸狗的事儿都能办成。还真是那句话，朝中有人好做官，官上有人好办事。窦宪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凡是跟他有过节，凡是不配合他，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他都会伺机报复。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业者韩愈曾参与审理过窦宪父亲窦勋的案件。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窦宪却一直牢记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有权有势了，该是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于是举起手中的屠刀。可是韩愈没有给窦宪洗辱的机会，他早就已经去世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按理说，一切恩怨情仇都会随着生命的凋零而烟消云散，流年似水，终不过一口黄土。可窦宪就是窦宪呢，他的信条是此仇不报非君子。虽然你韩愈死了，但是恩怨却不能一笔勾销。他先是派人挖了韩愈的坟，对他的尸体进行了焚烧，然后再去找他的儿子算账。 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韩愈的儿子本想通过大道理让窦宪回心转意，可是呢，窦宪没有耐心听他说下去，说了句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然后就是一剑。接着窦宪把韩愈儿子的人头拿到父亲窦勋的墓前，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血祭，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当年刘达告诫窦宪的话现在灵验了，只不过他是反其道而行，捏死了别人。目无王法呀，看到窦宪如此嚣张如此霸道，汉和帝刘肇的叔伯，也就是刘达的兄弟广平王刘宪、陆安王刘恭，还有刘党、刘演、刘畅，这五位王爷看不下去了，来了个五王闹洛阳。不顾路途遥远，相距洛阳之后，他们联名上书至窦太后，强烈要求窦太后好好管制窦宪，以正国风。广平王刘宪和刘达之间的关系特别好，刘宪的封地广平国地属幽州巨鹿郡，但他却长期不去上班，而是逗留在洛阳。原来刘宪的封地靠近北方边境，常有匈奴士兵来骚扰，刘宪觉得待在他的封地不安全，所以封在幽州，身在洛阳，一来可以确保个人安全，二来可以和刘达经常联系见面。建初三年，终于有人弹劾刘宪总是待在洛阳有伤风化，强烈要求刘达让刘宪回封地去干本职工作。结果呢，刘达直接给刘宪颁发了长期居住证。公元82年，刘达再次下诏增加汝南等8县为刘宪的封地，并在此基础上每年给刘宪补助8000万钱。这次武王闹洛阳，刘宪就是带头大哥，有阴谋有预谋地坐镇洛阳，组织了这次联名上书。陆安王刘恭先后被封过巨鹿王和江陵王，他万水千山走遍，势力自然不能小看，是地方诸王公认的实力派选手。刘党从小就很聪明，精通史书，尤其喜欢咬文嚼字，经常能够说一些很有见解的观点。他跟刘达年纪相仿，长大之后刘达成了皇帝，刘党也成了王爷。公元79年，刘达把清河郡的游冠金二县、渤海郡的东光成平二县、涿郡的中水饶阳安平南深泽四县加进了乐成国，扩成为刘党的封地。下邳王刘演具有的优势是长相俊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刘庄和他的关系也很暧昧，被封到地盘和经济发展都很好的下邳为王。这还不算，公元78年，刘达又将临淮郡还有九江至钟离当涂等总共17县划入了下邳国，让刘演的封国成为所有诸侯王中最大最富有的。梁王刘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关系硬，刘畅的母亲是刘秀最爱的阴丽华的侄女阴贵人。刘畅在各种关照下变得很阳光，他最开始被封为汝南王，封国是最富裕的。刘达即位之后觉得对刘畅还不够好，在公元77年改封刘畅为梁王。五位王爷、五位大腕、五位重量级的人物联名上书，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珊瑚摩擦，营养聚集超丰富。第四呢，就是今天的价格相当有优势了。 没错，厂商建议零售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中除了可以享受单盒699的裸价之外，订购三盒就送一盒，等于说啊，这原价是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2097元就能订购成功，这划算到每盒才524，比单盒裸价还要便宜。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因为我们推荐的纯野生海参是需要遵循大自然规律的，而夏天刚好是野生海参休眠的时期，很多沿海城市都是禁止捕捞的，所以现在是野生海参货源比较紧张的时候。本次活动直到8月10号就截止了，错过就享受不到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秦先生说，上周老爸摔了一跤，虽然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听说海参啊对身体好，先订个2套让爸妈一起吃。家住朝阳区的刘阿姨说，我家小孙子已经是第2年在做冬病夏治了，效果还行，我想订点海参给他吃。还有家住大兴区的董叔叔说，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儿女能够有空回来看看我们。老伴说，这个周末多包点海参饺子给他们带回去，平时来不及做饭了就下饺子吃，总比外面的快餐营养多了，毕竟啊身体好才是真的好。 一定要给这对叔叔阿姨点个赞了，您二老的想法是对的，只有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更美好。再说了，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三盒就送一盒，划算到这每盒才524块钱，每根的野生海参啊连15块钱都不到呢。想想看，现实生活当中咱们15块钱能干啥，就是一杯奶茶，一个西瓜，或者是给孩子买个汉堡炸鸡什么的。但今天只要13块钱的野生海参，可以补充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可以补充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等各种的活性物质，又或者是咱们富含了16种的氨基酸，今天啊都囊括在这款海参当中。总之，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不分季节、不分年龄，全家老少都能吃。40071061084007106108。 节目还有2分钟，马上结束。入冬打虎的养生粥，您听到千万别错过。拨打4007106108，鲜芋仙进口1级品野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也不需要单盒裸价699元，订购三盒咱们送您一盒，这划算到每盒是524块钱，而且还有一床水洗棉的夏凉被是免费赠送的，2米乘以2米3的规格，水洗机洗都可以，亲肤柔软又暖和，夏天当空调被，冬天当床单，省心又省力。之前的会员价都是298元，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带走纯进口的1级品野生海参之外，订购三盒就多送您一盒价值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了，划下来这每盒海参只要524块钱，每根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给您。这样的活动只到8月10号就截止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 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接到了五位王爷的联名上书，摄政的窦太后是大吃了一惊啊，接着就是怒不可遏，打狗都得看主人，我现在还在这儿呢，你们都敢来联名上书对付我窦家人，如果我将来有一天不掌权了，那岂不是成了脱毛的凤凰不如鸡了吗？于是窦太后再走传统老路，找来窦宪等亲人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商量如何对付五位王爷。说得再直白点，就是如果把五位王爷赶出洛阳，眼不见心不烦，只要他们回到封地，就是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了。可是呢，请客容易送客难，窦太后和窦宪等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无计可施，这次家庭会议也不欢而散。垂头丧气的窦宪回到家里，正郁闷着呢，他的重要联盟崔殷出现了。臣有一计，可以让五位王爷迅速离京。崔殷的话像一股清泉一般流进了窦宪原本就饥不择食的肚子里，于是他赶紧请崔殷坐，然后询问良策。崔殷的计谋是借尸还魂，他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冒用刘达的名义写一份遗诏，要求五位王爷立刻回到各自封地。鉴于刘宪、刘恭两位王爷封地大，权力大，威胁也大，改封广平王刘宪为陈王，时意改为淮阳郡；陆安王刘恭改封彭城王，时意改为楚郡。窦宪一听，喜不自胜啊！哎呀，何以解忧，唯有崔殷也。那接下来就看窦太后的了。当然，这根本就难不倒窦太后，他手上什么都有，造个假遗书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结果窦太后很快就新鲜出炉了刘达的遗诏，五位王爷心知肚明，知道这封遗诏有水分，但此时他们五人当中缺乏打假英雄，没有胆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来破甲，所以只能乖乖就范，各自回到各自的封地去了。五个王爷结果都不一样，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一去，五位王爷就如同黄鹤一去，再也没有腾飞的时候了。 老实厚道的刘宪前往封国淮阳之后，从此变成了庸碌之人，毫无建树，一直到老成了最不上进的人。仁义厚重的刘公在封地干得有声有色，老百姓都拥戴他，可惜养了个不争气的儿子刘阿奴，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结果刘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诲。最后心灵脆弱的刘阿奴受不了父亲的煎熬，竟然自杀了。结果呢，刘公成了最闷骚的人。风流倜傥的刘党不爱权力，爱美色，到了封地很快就跟一个叫哀志的女人搞起了婚外恋。哀的男人叫张初，也不是吃素的，知道妻子红杏出墙之后就想上书告他。刘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地收买哀志的姐姐哀娇，想谋杀亲父。结果事情败露之后，刘党来了个杀人灭口，杀了哀娇等人。随后刘党又迎娶了中山简王休掉的小妾李雨生做小老婆。自作孽不可活，刘党最终栽倒在小三儿的手上。公元95年，乐成国相举报了这两件事，结果刘党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夜回到解放前，成了最落寞的人。老好人刘演因为一直有病在身，回到封地寻遍名医修身养性，结果过了54年才死去，成了不折不扣的纯爷。外秀会中的刘畅到达封地之后，好多次做噩梦，就请了一个叫卞济的相士来为自己解梦。结果卞济为了巴结刘畅，说他做噩梦就是要成为天子的征兆。刘畅在高兴之余，以后就经常和卞济展开深入的探讨。结果豫州刺史梁相知道这事儿之后，向朝廷进行了举报，结果刘畅被贬为布衣，成了最倒霉的人。摧垮了五位王爷，都是外戚势力进一步壮大，大有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之气概。鉴于窦家势力强大，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人能扳倒他们。这儿啊，我们不妨回过神来，先说说西域的那点事儿。前面已经说过了，班超独处西域绝境，能接二连三地摆平各种风波和危险，能够名震西域，留名青史，正是由于他低调做人的缘故。可是呢，俗话说百密一疏，大智之人也有犯糊涂的举动，贤明之士也有犯错误的时候。班超是人不是神，所以偶尔也有犯糊涂的举动，也有高调做人高举高打的时候。盛名之下正是需要低调的时候，班超不知道低调，结果惹出了事端。永和2年，也就是公元89年，肉之王以当初曾帮助班超进攻车师国有功的缘故，派使者带珠宝、狮子等物品来到班超的驻地，一是表达肉之臣服汉朝的诚心，两国之间礼尚往来嘛；二是请求娶汉朝公主为妻，两国永结连理。肉之的出发点是好的，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两国的关系，做法也是好的，先送聘礼再娶汉朝公主嘛。但是结果却不好，因为班超想都没想就对肉之来了个婉言拒绝，理由是狐女岂能配犬子。这个理由有点似曾相识吧。不错，三国时的关羽 就曾对东吴的联姻请求说过这样特别伤人自尊的话，结果才会引发东吴和关羽的彻底决裂，才会有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的悲惨结局。总的来说，归纳起来，关羽过于傲慢，做事高调，做人也高调，结果引发的是别人的不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此时的班超甚至连请示汉和帝刘肇的程序都直接免了，直接拒绝了肉芝的好意和美意，显然是被日益高涨的虚名左右了自己。原本一直为人低调的他，这次终于高调了一回。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黄金法则，谁违背了谁就得吃苦头。班超拒绝了肉芝的要求，遣还了他的使者。班超痛快了一回，却深深地刺伤了肉芝王的面子。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人活着就是为了尊严，为了脸面，为了追求而活的。班超伤了肉芝王的尊严，肉芝王对此班超的态度是横眉冷对。就这样，两国开始决裂。汉和帝永元二年六月，肉芝王派遣他的父王谢率领着70,000人马东越葱岭进攻班超，只为讨回一年前失去的颜面。这时候，班超的部众兵力远不如肉芝国多，部下们因而都很害怕。可是班超却深刻地分析了敌我的态势，开始对士兵做了一次战前动员，说了三句极为经典的话。第一句，肉芝兵虽然多，但却跋山涉水，千里奔袭的疲惫之师，战斗力不强。第二，肉芝翻山越岭来犯，交通运输极为不便，粮草供给难以为继。第三，我们应该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收藏好粮食，坚守不出，敌人不攻自破。提振了士兵的信心之后，班超马上付诸行动，把粮草都收好，静候敌人的到来。果然不出班超所料，远来的肉芝父王谢带着70,000大军来和班超决一死战，结果班超很不给面子，坚守不出。而因为交通不便利等因素，肉芝人的粮草很快就出现了供给问题，想就地寻找食物。班超事先又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想找到充饥的东西简直难于上青天，眼看再待下去就要被活活饿死了。肉芝父王谢赶紧派使者向求辞国求助。班超那是什么人呢？是一个事事都料敌于先的人，他早就算到敌军粮尽，必定会向求辞求救，早就派精兵数百埋伏在东边前往求辞国的必经之路上，恭候肉芝使者多时了。结果可想而知，肉芝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去向求辞王求援的时候，被班超的伏兵进行了拦路抢劫，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杀人放火那是班超的拿手本领，而杀完人放完火之后的提示示威是班超的看家本领。结果班超马上给父王谢献上了肉芝使者的脑袋。谢一看之下，嘴里边就像活生生的吞了个鸡蛋似的，先惊后怕，再静下心来分析了一下形势，徒有70,000大军，却没有下肚子的粮食啊，要想取胜那是白日做梦了，而要想活着回去也得看班超答不答应啊。 血最后没办法了，为了保全自己和士兵的命，只好派遣使者向班超请罪。内容也很简单，大致是说呢，咱们原本是一家人，这一次也是误会，咱们就此收手吧，和解，不打了。柔之军虽然处于困境，但毕竟人多势众，班超也知道狗急跳墙这句话的含义，知道逼急了肉汁，弄不好会吃不了兜着走。肉汁父王谢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了，班超顺水推舟，大度地说，不打不相识，你们走吧，我们绝不为难你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这样，谢带兵返回之后，大肉之国对于汉朝的威德很是感动，主动和汉朝和好如初，并派遣使者遂纳供奉。平定了疏勒王忠的叛乱，成功并购了沙车、大肉之等国，班超红得如日中天，无人能略其英。永元三年二月，也就是公元91年，风是那么缠绵，班超却喜事连连。西域的南剃头、求子、孤墨等国进行了一次碰头会，会议一致认为，凭着现在的局面，难以继续和汉朝为敌，继续和班超对抗，那就是自寻短见，是死路一条。要想走活路啊，只有投靠东汉王朝，归顺班超。喜讯从西域传到东汉的朝廷，摄政王窦太后马上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任命徐干为西域长史，同时还重新设置了派驻在西域的骑都尉和务己校尉。班超和朝廷派来的司马姚光一起，废除了一直以来和汉朝作对的求子王尤利多，改立求子国久居汉朝、深慕汉风的求子世子白霸为新求子王，并让姚光遣送尤利多离开求子前往洛阳，彻底消除隐患。同时，班超把都护府的驻地选在求子塌前城，屯兵震慑，而命令自己的副手徐干居于疏勒国。务己校尉领兵500，驻守车师国前部高昌壁，另设数部侯领兵驻守在距车师前部500里外的车师国后部侯城，各部分工负责，以成犄角，牢牢地掌控着西域的局势，东汉王朝在西域的力量得以大为增强。升了官的班超和徐干马上就开始了知恩图报，把目标对准了西域硕国仅存的燕齐、微须、玉离三国上，臣服这三国，西域也就彻底搞定了。当然，要想搞定燕齐、微须、玉离三国也不那么容易，这三国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因为他们以前曾经联手攻杀了故都护陈穆，有血仇垫底儿呢。他们害怕、彷徨、犹豫，不敢轻言归降的事情，害怕报复，伤不起呀。燕齐、微须、玉离三国伤不起，班超和徐干却等不起。3年之后，也就是永元6年秋，公元94年，那同样是一个秋天，风也是那么缠绵，班超发动了他到西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征讨行动，发动求子、鄯善等8国联军共计7万人，连同本部亲兵及自愿参战的商贾1400多人，讨伐燕齐、玉离、微须三国。打出来的初始宣言是， 是要为被燕齐国杀害的汉军将士报仇雪恨。大军抵达玉离边界之后，班超并没有直接开打，而是来了一个先礼后兵，派人到燕齐、玉离、微虚那儿传达了他的三句话。第一，我们这次到你们的地盘没别的意思，只是想抚慰一下你们。第二，如果你们想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就应该马上派使者来迎接我们入城。抚慰完了呢，我们就会回去，绝不动你们民众一分一毫，一针一线。第三，作为诚意，我现在先赏赐你们每个国王彩色丝绸500匹，希望咱们能够友好相处，文明相处。其实班超是在不知道敌情虚实的情况下，这一举动是投石问路，但结果是这石头一投出去就掀起了波澜。燕齐王就是内心最激动的一个，他对班超充满诱惑力的话充满了期待，他一直渴望着能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显然班超这一次是留给他的最后机会，他怎么能轻易的放过呢？于是乎，燕齐王马上派遣他的左将军北建之带着牛肉和美酒来迎接班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燕齐王派遣他的左将军带着牛肉和美酒前来迎接班超。当然了，燕齐王这样做还有一层意思，也是投石问路，希望用这种犒劳的方式来试探班超大军的虚实。来而不往非礼也，班超马上摆开酒宴，为燕齐王的左将军北建之接风。在席中，班超的部下当中有人悄悄建议班超趁这个机会杀掉北建之，班超却坚决地摇了摇头，大鱼还在后面呢，怎么能因为吃小鱼而哽住了自己的喉咙呢？坚决不同意把这接风宴变成鸿门宴。非但如此，酒足饭饱之后，班超还让北建之带领着大量的财物亲自送他到燕齐国才返回。其实呢，班超之所以这么热情地送北建之是有目的的，也是他的投石问路核心所在。说得透彻点，他是一个路痴啊，缺的就是像北建之这样轻车熟路的向导带路。因此送完北建之回来， 班超马上率领大军一马平川地抵达了燕齐境内的大泽中。等到燕齐王广得知消息之后，联军已经驻军于距王城20里外的大泽中了。燕齐王广最初以为班超无法进入他的国内，现在见班超率领大军突然到来，除了痛恨北建之引狼入室，班超阴险狡诈之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逃。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燕齐王想隐于朝和市都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带领全体燕齐人隐于野，躲藏到了山林之中。可事实证明呢，这只是燕齐王一厢情愿的想法。燕齐左侯元梦很快就让他的想法打水漂了。燕齐左侯元梦曾经被燕齐王当作人质送到东汉的洛阳，少小离家老大还，各种艰辛和苦楚是常人无法体会的。因此燕齐左侯元梦对燕齐王是憎恨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加上燕齐左侯元梦多年受汉朝礼仪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燕齐王广出尔反尔的小人态势更加憎恨。没有最恨，只有更恨，恨铁不成钢，恨国将不国，恨到尽头是爱。出于爱国的表示，他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传达了燕齐王欲隐遁山林和他们顽抗到底的想法。班超听了使者的话，先是大为震惊，接着马上镇定下来，对使者怒不可遏。一面之词妖言惑众，一丘之貉危言耸听，说着就直接把使者送上了断头台，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完全不相信圆梦的鬼话。与此同时还声称班超约会燕齐等三国国王，说要举行诸国王参加的国宴，凡是参加的不仅可以免费吃喝，还有大量的重礼相送。都说吃一堑长一智，按理说呀，班超这些诓人的把戏燕齐王已经领教了，应该引以为戒才对。可是呢，他们和班超的智商显然不在同一个等级上。酒宴当日，燕齐王广、玉离王范以及北建之等30多个人却来了集体赴约了。心里可能还这么想呢，白吃白喝还能白拿，不要白不要，待会儿一定吃他个体肥膘厚，拿他个盆满钵满。可他们忘了这么一句话，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即使有掉的也要防止馅饼砸破你的脑袋。在古代有一个请客的故事很有名，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大致内容就是说，有个人请客，看看时间过了，还有一大半的客人没来呢，主人心里边着急呀，就说了，怎么搞的，该来的客人还不来。一些敏感的客人听到了，心里就想，啊，该来的没来，那我们是不该来的呀，于是悄悄地走了。主人一看又走掉了好几位客人，越发的着急了，就说，怎么这些不该走的客人反倒走了呢？剩下的客人一听又想，走了的是不该走的，那我们这些没走的是该走了，于是又都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跟主人比较亲近的朋友，看到这种尴尬的场面就劝他，你说话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呀，否则说错了就容易收不回来了。主人大叫冤枉，赶紧解释，我说的并不是他们呐。朋友一听大为光火呀， 啊，不是叫他们走，那就是叫我走了。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相信很多人听完这个笑话都会哈哈一笑，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讲话的艺术很重要。那下边就来说说班超的请客，也同样是异彩纷呈。果然一到场，燕齐王、玉里王等30多个人就后悔了，因为还来不及尝一口美味呢，就先领教了班超的狮子吼。该来的怎么没来？按照咱们前边说的，主人无意识这样说很容易得罪客人，弄不好会落得人去楼空的下场。可是呢，此时班超这样说显然不是一时口误，而是有备而来的。果然班超的话一说出口，燕齐王、玉里王都不敢吭声了，更不敢怒而起身就走。国相傅九等一干人和威虚王为什么不来？莫非是我这里的粗茶淡饭你们看不上？原来啊，威虚王和国相傅九等18个人觉得厌恶好厌，如果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吃一顿饭，还不如自食其力呢。所以威虚王和国相傅九等18个人选择了不赴宴。班超的计划是一网打尽，此时有漏网之鱼，但眼前网中的鱼也是不错的。马上又说了，该砍头的怎么还不砍头呢？说着一挥手，早已经埋伏好的刀斧手冲上来，就把燕齐王、玉里王等人捆了个严严实实。接着在燕齐国乌垒城当年故都护陈穆被杀的地方进行了狗头斩，以祭奠20年前在乌垒城殉国的故都护陈穆和2000余汉军将士。接着班超率领大军对燕齐国发起了猛攻，结果燕齐国军队在无首领的情况下各自为战，败得惨不忍睹，有5000多人成为刀下之鬼，有15000人被生擒，30多万头马牛羊等牲畜被缴获。杀完人放完火之后，班超接下来又发挥他的特长，派人飞马将首恶燕齐王广、玉离王范的首级传至洛阳，献满以抵。与此同时呢，班超改立原燕齐左侯元梦为新燕齐国王，并改立了玉离、威虚、山国3国的国王。到这儿，西域各国都向班超送纳人质，表示归服汉朝。东汉和帝永元7年，也就是公元95年，和帝刘肇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此时呢，班超到西域已经整整22年。这22年，班超在西域奋不顾身，为国效力，终于使得他青年时代封侯于万里之外的梦想成为了现实。你额头如燕，颈脖如虎，飞翔食肉，这是万里侯的相貌。一个相士的话竟然一语成谶，令人感叹。时间很快到了永元12年，此时的班超已经68岁了，在西域已经待了整整29年。29年的日日夜夜，29年一举打破了当年苏武留在匈奴19年的漂泊他乡世界吉尼斯纪录。29年的日夜，对祖国、对亲人、对家乡朝思暮念，夜成空。再过1年就30年了。10年可以磨一剑，30年可以磨一人。别人是30而立。而功成名就、封相封侯的班超已经别无所求，此时最大的心愿却是30而归，叶落归根。人的一生其实很简单， 简单的如此苍白。可是他此时人在西域，身不由己，要想回家呢，得上书朝廷，得到刘肇的批准才行。于是他马上写了表彰，千里传书给刘肇，就是想回家。为了论证自己落叶归根的心情，他举了几个例子：一是太公封齐，五世葬周。姜太公虽然受封于齐国，但死后仍归葬于他的家乡。二是狐死守丘，狐狸死的时候，头总是朝着他出生的土丘方向。三是代马北风，代地的马无论走到哪儿都依恋北风。随后班超再次陈述自己的状况：犬马齿简，常恐年衰，掩护江浦，孤魂凄捐。最后的结论就是冒死上言，希望趁我活着的时候回来看一看中原。为了让结尾更煽情呢，后边的话更精炼了：我不敢奢望能到达酒泉郡，但愿能活着踏入玉门关，踏入大汉朝这片热土，就心满意足了。信写得很感人，但是这封信却像泥牛入海一样杳无音讯。光阴荏苒，很快两年过去了，这时候的班超已经是古稀之年了。班超的妹妹见朝廷还没有召还班超的意思，就自己撰文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召回他年逾古稀的哥哥。信也写得很好，很是煽情：且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威功特蒙重赏，决裂同侯，为2000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卑蒙。超之使出，至捐屈命，既立威功，以自臣效。会陈穆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策绝域，小辟诸国，因其兵众没有攻战，折为先登，身被金夷，不必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即30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事众皆已误故。超年最长，今且70，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持锁，蛮夷之性悖逆无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待，恐开奸诡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闲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足报，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程，自陈苦疾，严谨欲望，3年于今未蒙行路。妾闻古者15受兵，60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原陛下以至效礼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遣小国之臣，况超得被侯伯之位，故敢处死为超求衰。盖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老远之虑，西域无仓促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爱老之惠。诗云：民以老止，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随四方。超有书与妾生绝，恐不复相见，妾乘商超以壮年结忠孝于沙漠，疲劳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即幸超家得蒙赵母未及先请之待，妾余干不知大义，触犯忌讳。这份上书啊，文采飞扬，感人不已。 班彪、班固、班昭都是写作高手，班昭也是二十四史当中唯一的女作者。汉朝廷显然被美女作家的文笔感动了，接到这份上书之后，深感其言其情，立即下诏征还班超。另外派戊己校尉任尚代替班超为都护。任尚曾做过军司马、中郎将，多次出击北匈奴，立下过赫赫战功。在班超临行之前，任尚毕恭毕敬地请教班超的治理西域之道。班超说，道可道非常道啊，还请先生明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土。意思就是说呢，为人不要太过苛刻，不然的话容易让大家因为害怕不愿意跟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反而养不住鱼一样的。说罢，班超就和任尚辞别，踏上了返回中原的归途。望着班超略显老迈的步伐和越来越远的身影，任尚不以为然地对自己的左右说，我原本以为他有什么奇谋良策、金玉之言，现在看来不过如此。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任尚不能体会班超话里的真实意思，产生了一种蔑视的态度。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土，这是班超几十年来在西域得到的至深感触。如果任尚能按他说的做，数年之后就不会因为西域反叛而以罪被召回国，落得个孤苦伶仃的下场。经过长途跋涉，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终于又回到了他离别已久的帝国首都洛阳。看着故土的一草一木，看着那依旧雄壮的巍巍高山，看着那奔流不息的滚滚黄河，他怎能不欣喜异常呢？他已经离别这里太久了，一转眼三十年光阴一闪而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班超壮年出塞，立壮志是要平定西域，而今他再次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自己当年立下的誓言，却已经满鬓斑白。看着来迎接自己的也已经是满头白发的妹妹班昭，再想想多年前因为窦固的衰败受牵连下狱而死的哥哥班固，班超的心中又是一阵酸楚。现在班超终于回来了，对于早就功成名就的他来说，最后一个心愿也了了，此生无憾，人终究要叶落归根的。正像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这样落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好多子粒来。班超很快就病了，汉和帝刘肇十分关心病情，多次派遣中黄门到床前慰问，并广招名医对他进行医治。可世上最好的药能救命，但却救不了生老病死。最终因为年老体衰，公元102年71岁的班超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留下了谁是英雄的赞歌。功名从古病难成，况作天西绝欲行，纵有平陵同落落，其如魏侯上盈盈。杀妻无起终遭逐，尚书鸿卿不免行，定远独能逢圣主，千年万岁爱家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我们昨天又说到了高心病，就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啊，一定啊分清你的心脏不好什么原因造成，只有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啊，我们再找合适的方法、途径或者药物，啊，这样的效果呢，那就明显的好多了。你看，我们谈到高血压，啊，泡脚它扩张，啊，扩张血管。那有人说了，怎么扩张血管就能够起到降压？对呀，大家想一想，血管狭窄了，容量减少了，压力增强了。啊，我们扩张血管，容量增大了，压力降低了，血压不下降了。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选用啊这个泡脚去扩张啊，另外镇静啊，使用镇静剂啊。高血压患者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哎，让你呢身心什么肌肉啊、血管啊都得的啊放松。那么如果我们去用自然法，是不是可以起到镇静的作用？实践证明就是可以嘛。许多失眠的朋友运用了综合茶，包括红茶呀、推肚子、一个酒，啊，有人喝完以后睡觉挺好，啊，当然了，每一个人他的敏感性不尽相同，得给大家多提供一些，包括硬件和软件，啊，这样呢选择性比较多，综合运用呢，那肯定啊，特别用这个词，啊，我们也讲到了，词的六大作用，啊，镇静、镇痛，啊，这是两镇。还有两降啊，降脂降压，还有呢消炎消肿。说我们能用这种自然法啊去争取取得了镇静的效果，那休息好了是不是有利于血压下降啊？哎，有人呢是睡觉不好，起来以后头昏脑胀，一量血压高。另外一个利尿降压，用自然的方法效果稳定，而且呢还长久啊。为什么呢？它从根儿上来解决啊。你看我们今天呢又结合是养心，哎，结合呢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啊，那你必须得对高血压要重视。这些知识我们都应该懂一点啊，特别是咱们宣传这个自然法，很多人现在的血压啊通过自然法降得非常好啊，也有他不相信的，药照吃，他怎么反倒头晕了呢？啊，他药根本都没停啊，他不认为这些啊 泡泡脚，推推肚子，喝点茶之后做做按摩，血压会降。他根本想不到这，所以一头晕，他就认为哟血压高了。有的还好，我去量一量。那有的呢，一晕他就吃药，这三把做了半天，这是血压更高，更头晕了。有的人就这样认为，结果一测，哎呦，血压太低了，这才明白这三把对血压还真起到这个作用，还真管用。所以有些认识一个问题，啊，有的人是走了曲折的路，有的甚至要放弃了，啊，有的就把节目就听明白了，哎，你在运用啊咱这套方法，那你要不断的去测下血压，当你发现你的血压啊开始降了，你最好做个记录，随着降呢，你随着呢减药，当血压恢复了正常了，这时候呢可以慢慢停药。在停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加强测血压，看看停了药以后你的血压是不是稳住了，是不是不上升。我们教知识，我们提供硬件和软件，所以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关心自己了。你就照做，也不管这个血压，也不管血糖，啊，那就不行了。那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香港人？那可是不是简单的事儿。那这样呢，稳定住了。啊，把药慢慢减了，最后停了，停了，你的血压仍然在稳定当中，这个要时刻要观察。同时呢，要在春秋两季，哎，你不要认为我血压降了，降了以后啊，就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就这样，啊，我药也停了，慢慢呢，血压挺好，临床症状也消失了，他慢慢的，他把自然把硬件软件他都减了，啊，这样情况个别的也有。所以我们在讲这节目时候呢，怎么样给大家呢讲的越深越透，大家明白哦，三方的怎么去操作，平常一些经验我们大家交流。心脏不好，我们主要的主题是谈心脏，我们讲高血压也是要谈心脏，心脏的影响，我们谈到先天的，谈到风湿的，然后我们谈到高血压，谈到糖尿病。所以说我们在了解自己的病情的时候，你有高血压，你又不要单纯的就看这个血压，一定看什么原因引起的。那这样呢，我们看问题就比较全面了，在解决问题方面我们就扩充了思路，最后的效果就非常满意。糖尿病也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这又勾出一个问题来了。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还说一说一个人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个一加一不是说两种病，说起来是两种病，但是它的危害就大于二了。所以呢，国外一个人又患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把这个人群称为高危人群。那这个许多人不知道，这两个病加一块，那对你心脑血管这个损害提速啊，不是啊，单纯的高血压再加上糖尿病的危害，这两个凑一块加速加重，所以国外称为高危人群。那他们有什么规律呢？有规律啊，如果你先有的高血压后有的糖尿病，那么对心脏危害是最重。那么你先有的糖尿病后又患上了高血压，那对肾危害就加重了。所以要求患有糖尿病同时还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朋友必须啊，这国外的资料啊，他们这个学术的认为必须把血压控制到正常，这个要求非常高。那一般做得到吗？从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从实际上做到很困难。但是算法大家尝试了，它能够全面的调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对算法有那么好的口碑？这是它的优势所在，它同时都调啊。我们很多的病号啊，到医院之后都感觉到啊，让医生感觉到怎么回事呢啊。有的呢咱们这个朋友就告诉了怎么回事，有的人还似信非信，你说不信事实摆着了，那你说信是不是？他没有这样的思路， 所以呢，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啊，我就说我们北京了很多的按摩的，包括大夫啊，都去介绍啊，你这个病这个不适合治，适合调。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非常感动啊，感动超出了这个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是啊，真心的为患者为他的病而着想。那个医生高的追求是什么？病人好，中心的议题就是为了老百姓。如果一个医务人员抱着这个一切为病人着想这个境界，所以作为医务工作者为什么讲医道而不是单纯讲的是医术，讲的是医道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高血压造成心脏病，糖尿病也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我们在谈到夏季养心啊，大家呢把大家带到一个呢比较全面的一个比较高度的啊来认识。不是说你有心脏病了啊，你专门吃心脏药，一定要顾及到它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这点非常重要。同时啊要兼顾啊，叫标本兼顾啊，这中医的话标本兼顾啊，特别是和大家一起交流，哎，我们发现里边有很多的心得。你比如说不管是啊咱们软件啊还是硬件，它有一般的规律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听明白啊。我们如果有意识的这个人啊清理啊心血管、脑血管、静脉血管、动脉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身的血管，这些干什么呢？做一次突出重点的清理啊。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心梗也好，脑梗也好，它的实质是什么，这一点必须得搞清楚。包括有些人说心肌缺血，怎么会缺的血呢？啊，有些人就很奇怪的就问我，他现在吃的很好啊，是不是吃的很好啊，营养也足啊，想吃什么现在吃什么，不像过去啊啊，你有钱没有用，要本啊要条啊，他怎么会缺血呢？有人还不明白的，缺血呢是一种虚症，不足嘛，不足为虚嘛，他为什么虚了呢？哎，这叫瘀而致虚。这个瘀呢是什么瘀呢？这个瘀就是血瘀啊，就是我们前两天讲的，哎，大家经常看看舌头，舌头紫暗的是淤血，把那个舌头往上一翘，哎，舌下呵，两条筋的特别黑呀，又黑又粗，舌下静脉啊，有的人呢还有唇线，嘴唇呢紫暗，这些都是淤血。所以就是说呢，久病必瘀，久病必虚啊，这以前咱们都说过。所以现在呢很多问题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现在心脏病那么多，我还要呢把它的原因要给它找出来，这是非常关键的啊！你不找出原因来，就是你吃药好了，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还是原先的生活饮食习惯还是那样啊。实际上呢，你的饮食也好，生活啊，它不规律，哎，它影响了，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以后它比我犯了，是不是这意思？都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都要知道久病必瘀，瘀就是淤血啊，淤血怎么办？活血化瘀。所以我们把这个给大家说清楚了，哦，大家就明白了。特别是经过咱们临床的验证啊，对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啊验证确实不错啊，深得大家的口碑。我们讲这个夏季养生，每个人情况不尽相同，有的人就比较严重，他就想用这个机会要对我们的心脏啊，对我们心脑血管进行调理。那怎么样对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在这个夏季通过怎么去调整，怎么调整的更好啊，这是一个课题，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课题，是不是这意思？一定要呀结合自己啊，你比如我们说的了，一年四季在夏季是通心啊，24小时12个时辰， 11点到1点去通，哎，就是开心经啊。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了，中午的饭要早吃，而且呢这心脏不好的在这时候呢，在11点到1点的其中，哦，我们去啊多按摩这个手上的心脏点，哎，这就是局部加强。这个局部加强啊，我们说出来这个四个字大家呢觉得笼统，是不是？所以你必须得结合着某一个病啊，和某一个症啊，和某一个系统的啊这个疾病，你这样的说大家就听得明白了。整体调整呢就坚持泡脚啊，你看现在天气多热，坚持泡啊，坚持泡，一般人他确实做不到，坚持推肚子啊。为什么那么获得的好的效果？就一个坚持啊，什么事就怕认真，是不是？凡是见效这些朋友都一个共同的一个坚持这一点。另外他们在理解局部加强方面悟得比较深比较透啊，是这样。所以呢在夏季我们想戒甜食，把我们的心脏心血管心脑血管重点的去调康复，使它获得呢啊更好的效果。结合我们有的人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比较严重，所以这时候你的局部加强是不是应该有个变化啊？所以有必要呢交流嘛，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借鉴嘛，借鉴人家的经验体会啊。你经济基础比较好，早晨喝晚上喝，中午11点到1点是开心经，你可以中午提前喝。你要12点开饭的，你提前个半个小时啊20分钟，哎，可以可以。那你看看我们很多这疾病啊，包括高血压也好，包括这个心脏病也好，包括关节病也好，每个人的发病啊病重的时候在1天24小时不尽相同啊。你要了解自己的症状，每一个症状呢发作的情况表现不一样，时间它也不一样，那你就看你早晨严重啊还是晚上严重啊，啊，是不是这样？那我晚上重啊，我听说了心脏不好心梗都是晚上发病啊，我有时候经常晚上难受，那你就我想如果大家心脏心脑血管不好的话，那么在中午这个11点到1点钟你在家的那效果它就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在运动时段他去悟，他去琢磨，是吧？有时候你告诉我怎么喝我就怎么喝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般的规律啊，还有个特殊的规律。所以这个辩证施治怎么去理解，哎呀活得很厉害啊，非常的活活呢，但还有的基本的原则，这运动自然也好，还是呢这个学中医这个辩证施治，这个里边学问太深了，有的人就变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准确，那就跟打枪一样的，你变得准确你瞄准就准确啊，你瞄准准确你的中靶率就高啊，那你就是神枪手，是不是这意思？其实道理是一样。所以我们也想到这个怎么叫整体调整局部加强，这个局部哎，这个加强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李老师，您好啊。 哎，您好，您好。 我姓吴。 嗯， 我今年58岁。 哦。 我先给您鞠个躬吧。 哎呦，太客气了，免礼免礼。 我得先感谢您和这些老师们，都特别好。 嗯， 去得特别热情。 哎。 我上来以后啊，收获挺大的。 哦、 您先表扬表扬他嘛。 好， 我得先说，不然又待会儿又忘了。这脑子不好，可是现在脑子好多了。 是吗？ 嗯，我跟您说啊， 哎， 我上来以后收获先、 嗯。 我用这个酒吧，不错。 嗯， 我这嘴里头以前是那个，就是这个嘴下牙里头，那个鼓的大包圈那牙床子， 哦， 那一大溜，就跟那个，就跟快跟牙瓶子似的。 哦， 喝完那，喝完那酒啊，和这个茶呢， 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 嗯， 特别好，特别高兴。 哎， 嗯，完了呢，那个，还有那个重度脂肪肝。 嗯， 这回查体也没了。 哎， 还一个我以前那个我小腿儿。 嗯， 小腿外侧跟那手掌心那么大，一块老烫着呢，跟那个礼花似的，那种。 嗯， 通过泡脚啊、按摩呀，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也不难受了。 你看， 你说这多好。 嗯， 这还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茶，也特别好。 哎， 我以前就是爱出汗，以前又怕冷又怕热，爱出汗，出汗呢这腋下全是黄的。就是出完的汗是黄汗、黏汗，完了洗都洗不动。 嗯， 哎，通过吃茶啊，还挺好。 对你体质最适合了。 嗯，您咱们这瓷宝呢？ 嗯， 更好。 哦， 我还就是去年呢，去年我是什么那个，盲肠，盲肠那区域啊、 哦、 疼，一咳嗽也疼， 嗯， 一走道也疼。 嗯， 我说这怎么回事？上小医院，后来看看，说没事儿。后来化验血没问题， 哦， 说那个血压也不高，说你什么了，再有毛病再来吧。 嗯， 哎，我回来不理他了，贴仨丝宝， 对， 贴了三天， 嗯， 说一点都不疼了，丁点没复发，一年多了。 对他 啊， 为什么不复发了、 啊？ 我们把这个就称为啊，是吧？慢性阑尾炎呢，是吧？盲肠炎就埋在身体的定时炸弹。 嗯嗯 啊，特别害怕慢性炎症急性发作。 嗯，对， 哎，你用这词把它化开了， 嗯， 是吧？它没了，它没了，它发什么？ 嗯、 它没了，可发了，嗯、我们就放心了。 对，真好。 嗯， 完了，后来我这自然做了不吗？ 嗯， 那个什么呢？那个还有那个小腿红，那个对了，腿这个膝盖、 啊， 以前怎么我摔了一次？摔的是什么？有囊肿了， 你看 囊肿上医院， 嗯， 抽水。 嗯， 抽了好几次， 嗯， 抽了好几次，越抽越干，这腿肿得跟大杠子， 对， 大杠子似的。 嗯， 完了，后来我就什么，这呢，后来不知道怎么泡脚啊，有时候把那个什么丝宝贴膝盖上，这一点点没有了， 你看看， 全吸收了， 哎， 就是、白天不贴， 消炎消肿嘛。 啊， 嗯， 还一个怎么我啊，年轻时候那个，怎么那个，吃中药不注意，那十几岁进厂， 嗯， 那跟高温车间呢，夜班我也有时候这帮人都喝凉水，喝那汽水、 嗯，你看看， 哎，把我已经喝坏了， 对 了，哪也不知道啊，散病啊， 嗯、 您那说的好，年轻人找病，年轻人找病，老了那是什么？ 病找人了， 病找人，还真是的， 嗯， 喝坏了、 哎， 喝坏以后就老冒凉气，这么多年我都不敢吹电扇， 你看看， 哎呦。通过您来了，您这一讲课呀， 嗯， 讲完以后我这一听啊，哎呦，怎么全跟我说，对我说的， 嗯， 就吃东西吃的喝凉水喝多了，完了这罪受大了，胃也难受也不好受了，完了那个什么哪儿都难受，反正 现在怎么样？这恢复了吗？ 啊？ 现在恢复了吗？ 现在没事了，脑浆子也疼 是吧？ 右脑袋疼、 嗯， 跟那要爆炸似的。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大便啊，还有点不好。以前挺好的， 哦、 就我妈有病以后啊， 嗯， 一着急，血压也上来了，大便也不好了，血糖也上来了。 哦， 就这点有点不太好。还大脚趾，右脚大脚趾和四拇指有点麻。 哦， 每天我贴磁宝，这两天要好点了。 是吧？ 贴磁宝按摩，那刮痧板刮。 没错。 嗯， 那就做对了。 一天到晚折腾呗。 是吧？那可不。哎、 我 别让这个病啊在我们体内啊， 嗯， 哎，安阳大肺，知道吧？ 嗯、 老鼓着他、 嗯， 不让他在里边作怪， 嗯、 是不是？能把他弄出去、 嗯， 这就达到目的、 嗯。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继续是吧？结合大家喜欢听的知识，咱们多讲一点，好不好？哎，朋友们，再见， 再见。嗯，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